着照着小小烛光，照出欢乐你我相向，谈着笑着细数当初，来日你遇上，茶叶透着暖暖清香，火光闪着配角舒畅，路伴我哋细细声讲，情意一往。你我永远不了解，彼此都孤芳自赏，你我心中少年傲气，埋没心里热情共热爱满腔，但是与你有了新了解，发觉彼此一样理想，与你相识似上恨晚，从未感到过往，才共笑着双双抱拥，片刻哭着细细歌唱，仍旧决定永远相爱，情意奔放。旧日你我永远不共笑着双双抱拥，片刻哭着细细歌唱，仍旧决定永远相爱，情意奔放。才共笑着双双抱拥，片刻哭着细细歌唱，仍旧决定永远相爱。